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根源计划的愿景，仰望星空。在前面第二章节程序之术中，我已把对设计编程和 bug 的思考与理解都分享给你了。今天开始进入第三章节，是关于成长修行中由术入道的部分。而道的维度众多，我就先从和个人成长最直接相关的计划体系讲起，它会有助于你一步一步走向你理想的自己，所以可别小看它的重要性。我想你肯定做过计划，我也不例外。一般在开始一件中长期的活动前，我都会做计划。但更重要的是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。因为计划是抵达愿望的途径，如果不能清晰地看见计划之路前方的愿景，计划半途而废的概率就很大了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，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检视自己的人生呢？正是因为我们有成长的愿望。那么愿望的根源又到底是什么呢？上世纪40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模型，它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。该理论认为，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，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，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，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。该层次模型的经典金字塔图如文中所示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目标需求。在人生的早期，我们努力学习，考一个好大学，拥有一技之长，找一份好工作，带来更高薪的收入，这很大程度都是为了满足途中最底层的生存需求，让生活变得更舒适美好。成长拼搏数年，事业小成，工作稳定，有房有车有娃后，第二层次也就是安全的需求开始凸显。有人在这阶段开始给自己、父母、老婆、孩子都买人寿保险，开始考虑理财、投资，甚至强身健体。然而处在这个阶段时，我却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，这也许和年长的程序员职业经历养成的习惯也有关系。我们做系统应用服务时，总是需要考虑各种意外和异常事件发生，一般至少提供储备方案。对人生而言，保持持续学习，与时俱进，追求成长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储备方案。主指当前支撑生活的工作，备是通过持续学习同步成长，保持核心能力的不断积累与实践的付出，来获得一份备份保障，以避免主出现意外时，备的能力已被时代淘汰。需求金字塔底部两层属于物质层次的经济基础，而再往上则进入了更高精神层次的上层建筑。就个体而言，高层次需求要比低层次需求具有更大的价值，在生存和安全基本满足的保障基础之上，我们才会更从容地向内求，更多地探求内心，进而向外索，对外去探索、发现和建立不同的圈层关系，以满足上层的社交归属，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。马斯洛把底层的四类需求，生存、安全、归属、尊重，归类为缺失性需求，他们的满足需要从外部环境去获得，而最顶层的自我实现则属于成长性需求。成长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，成长的动机也来自于自我实现的吸引。就像很多植物具有天生的向阳性，而对于人，我感觉也有天生的自我实现趋向性。人生最激荡人心的时刻就在于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，产生出一种高峰体验感。正因为人所固有的需求层次模型，我们才有了愿望，愿望产生目标，目标则引发计划。在攀登需求金字塔的过程中，我们创造了关于人生的生涯，而生涯一词最早来自于庄子语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涯字的原意是水边，隐喻人生道路的尽头，尽头已经没了路，是终点，是边界。正因如此，人生有限，才需要计划。著名生涯规划师古典有一篇文章，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，对生涯提出了四个维度，高度、宽度、深度和温度。这里就借他山之喻来谈谈我的理解。高度背后的价值观是影响与权力，代表性关键词有追逐、竞争、改变世界。深度 背后的价值观是卓越与智慧，代表性关键词有专业主义、工匠精神。宽度，背后的价值观是博爱与和谐，代表性关键词有多种角色、丰富平衡。温度，背后的价值观是自由与快乐，代表性关键词有自我认同、精彩程度。每个人的人生发展路线都会有这四个维度，只是不同人的偏好、愿望和阶段不同，导致了在四个维度分布重心的差异。在不同维度的选择都代表了不一样的生涯，每种生涯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计划与努力。虽有四种维度、四个方向，但不代表只能选其一。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同时去追求这四个维度，但可以在特定的人生不同阶段，在其中一个维度上给自己一个去尝试和探索的周期。所以这就有了选择，有了计划，而计划会有开始，也会有结束。我们需要计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点开始哪个维度的追求，以及大概需要持续的周期。人生本是多维的，你会有多努力、多投入来设计并实现自己的生涯规划呢？不计划和努力一下，也许你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边界和所能达到的程度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一个文学专业成绩很一般的学生毕业了，他虽然喜欢读文学作品，却没写出过什么东西。毕业后就结了婚，和老婆开了个酒吧，生意不错，生活无忧。到了70年代末，他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召唤，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东西了。于是每天酒吧打烊后，他就在餐桌上写2小时的小说，这一写就写了30多年。熟悉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他是谁了，对，就是村上春树。所以总要开始计划做点啥，你才能知道自己的芽到底有多远，而计划就是在系统的探索生涯，甚至人生无限可能性。关于后悔，有研究说，我们最后悔的是没做什么，而不是做过什么。回味一下，这个结论也确实符合我们的感觉。万维刚写过一篇文章《决策理性批判》，里面引用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后悔的研究。这个研究从理想的自己与义务的自己两个角度去说明。理想的自己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人，义务的自己就是你应该干什么。若放在前面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，理想的自己就是站在顶端自我实现位置的那个自己，而义务的自己正在金字塔下面四层挣扎于现实的处境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去向理想的自己望上一步、走上一步，将来终究会后悔的。事实上，研究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，70%以上的人都会后悔没有成为理想的自己。当我把自己进入大学以后的这18年分作几个阶段来回顾时，有那么一段的好多时间，我都是那样浑浑噩噩的混过去了，以至于现在回忆那段日子，发现记忆是如此的粘连与模糊。后悔吗？当然，如果我能好好计划一下那段日子，也许会得到一个更理想的自己。而在最近的这一段，我也感谢好些年前曾经的我，幸运兼有意地做了一些计划，虽然一路走来有些辛苦，但感觉会充实很多，而且如今再去回首，就没有太多后悔没做的事了。计划就是做选择，你在为未来的你做出选择，你在选择未来变成谁。如果你还在为今天的自己而后悔，那就该为明天的自己做出计划了。人生的征程中，先是恐惧驱动，地狱震颤了你，想要逃离黑暗深渊，后来才是愿望驱动，星空吸引了你，想要征服星辰大海。逃离与征服的路是一条计划的路，也是一条更困难的路，而你内心肯定有着某种火焰，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，才让你选择了它。最后，你想去到哪片星空，你为它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